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感情不由地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少眼泪。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在心里又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连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首《心跳》之后，再来听听邓紫棋的《桃花诺》。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片尾曲，所以呢，收录在了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配合着古装剧的剧情，这首歌走的也是唯美的中国风。说到中国风，今天是8月25号了，还有3天就要迎来七夕情人节了。听听这中国风的歌吧。 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幻境稀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今年，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梦，一花一树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方大同带来的这首《小芳》，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是不是让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走过那个年代。这小孩小小的时代，大家都想笑的实在实在。五岁还梦着将来，五岁就到了上海。以为我不爱说话，是因为中文太差。多谢老师，老师考试搞进脑子才知道是好事。记得同学给我当过秋千，下雨时我们一起躲在屋檐。你送的书签已经不在身边，但是还是会叫人想念。下一篇说说我的初恋。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是我的我不忘那个年代。 大同的小芳创作灵感呢，来自90年代家喻户晓的那首《小芳》。方大同想借由这首歌表达对一路支持他的朋友的感谢。除此之外呢，方大同也首次把自己的成长故事写到了歌里，并且首次提到了初恋。王蓉，爸爸妈妈。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一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一直直到他一步转身。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慢慢睡的一生，我不会。哦，嘿，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抽烟不说话？这次我独自离开，想找你一种生活挺不舍。让你说我爱他。 心中的你，是一夜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孤独中一曲初音太和两声多，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你，是一夜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孤独中一曲初音太和两声多。

如果一个管理者认为团队当中某个人是无法替代的，那么一定在管理者本身或者管理体制层面出现了问题，找到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团队资源失衡的尴尬局面。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思维，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奶茶，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听众石洪勇点播了韦庄的映长天给孟欣然。别来半岁烟疏绝，一送离场千万劫，难相见亦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若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月。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石洪勇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南方爱生活，肩上力量经营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不是浪浪浪浪的要闯进去吗，爱我吧，不是变怕把酒请不请， 你把我得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是自动软件，我属于你，没有期限，所有你说的不见你，只对你自信，忠心真不机密，我的动人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如你，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对我的心意，融化人类的气息，只是个皮肤有温度深浅的呼吸，从这一刻就是你对我的心意， 9, 7, 5, 7, and go to bed. 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夜晚时分用歌声和你相伴。自从有了陈绮贞，我们每次在提到文艺女声的时候呢，脑海里也有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样子，弹着吉他，一头长发。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 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 干了干杯啦，没有看的看的不回家，拼命多久的醉我那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啊。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

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为什么要听他？

说失恋是想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件胡闹，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不想大吵大闹，只想有人抱，爱的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有动摇，悲伤的凄凉。